全俄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、埃及朝鲜友好协会主席兼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阿拉伯地区筹委会主席、俄罗斯民族救国阵线主席、孟加拉国先进政治研究小组主席近日分别发表声明和谈话，表示支持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新年贺词。